请看经本第40页第8我乃若必自然，自是真名有自然体。从这一段开始，这个经文呢是借着上一次阿难尊者听了世尊前面八番开示，疑惑世尊所说的真心妙觉明心仿佛是外道所说的自然，不像是世尊平常所讲的因缘生法啊。那么起了这个疑问，到这个时候提出来向释迦牟尼佛请教。那么佛的答复的话很长，前面一段呢是责备尊者啊，佛在楞严会上种种方便开示，实在是希望他悟儒啊，哪里晓得阿难并没有认悟儒啊，不但没悟儒，反而误会以为是自然，这个真是挫折太离谱了啊。那么现在再给他解释啊，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文就正式开始解释了啊。说阿难这个叫着他名字啊，告诉他若比自然，假如前面所说周遍不动的见性，非生非灭之觉缘，要必定是自然，那么下面呢这就要进一步的追究了，自必真明啊，有自然体呀、啊。那就应当啊，要甄别明白，看看这个觉缘是不是有一个常住不变之体，然后才能够说是自然啊。那么自然因缘的定义，在上一次也给诸位说过。自然的定义是不变不随缘啊，要记住不变不随缘才叫做自然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周遍不动的见心确实是不变，但是它随缘，从不变之体上、啊、看着似乎是自然，其实不是、啊、宇宙万法、啊、一真庄严都是这个不变之体随缘显现的相用、啊、所以阿难说只看了一面，没有看到另一面啊。那一面呢讲这个因缘也看到了，因缘这两面合不起来，他的毛病就在此地，不晓得这个两面缘是一体 啊， 迷是迷在这个地方。 啊， 两面都是一体了，自然因缘都说不上。啊，那么下面就是发明这个道理。啊，说如切观此，妙明见中，说以何为自？此见为福，以明为自，以暗为自，以空为自，以色为自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佛教他啊，教给他证明的方法，叫他自己去甄别，自己去观察，自己去觉悟。观这个妙明之见性，就是我们所谓能觉能缘，注意这个能，而不是所，所觉所缘是境界，能觉能缘是自体。明暗色空，这是所觉所缘。在此觉性之中，我们不说太多了，就是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四缘之内呀，明暗色空，这个四缘之内，以哪一个缘是自然之体呢？你说自然，他把自然之体找出来，才能设置为自然。这一句话对于聪明伶俐汉就可以把他迷住唤醒了。因为这几句话正是显示出不变的见性，所谓举全体而随缘呐，并不是局部随缘，啊，一部分随缘，一部分不随缘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正是所是，一物一切物啊，一迷是一切迷，啊，不会说物一半迷一半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要是说我悟了一半了，还有一半没悟，换句话说，根本就没悟。啊，岂不闻禅宗的公案？啊，我们不要说年，就是连这个印度的这个文钞里面，啊，它是文钞还是永思录里头？啊，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了。啊，总是二十年前看的书了，啊，这个书至少20年没翻。啊，那么有这么一个印象，啊，好像是在永思录里头。有一个人写篇文章纪念老和尚，啊，叙述他自己，啊，被老和尚呵斥的经过，啊，那么他说他以前是参禅，啊，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老和尚，啊，说他对于禅宗呢无灯慧眼，1700则公案，大多数都没有问题，都参透了，都开悟了，其中还有个5-6条还没有，啊，只有5-6条了，1700多条只剩了5-6条还没有， 其他都没有，都开悟。哪里晓得老和尚回他一封信说，如果有一条没有悟，完全就没有悟，如果有一条悟了呢，全部都悟了。他被老和尚这么当头一棒啊打醒了，以后不参禅了，老实念佛了啊。那么有这么一段经过啊，这个就是经中常常讲聚群体而随缘，只有没有局部的啊。那么像印族遇到这个人的身上呢，把知见当作开悟，这个弄错了。幸亏遇到真善之时把它点破啊，要不然那就悟了一生了啊。所以诸位要记住啊，悟是一切悟啊，你就真正悟了，在教下里面说是大开眼界啊，确实到这个境地了。事出世间法是都悟了，绝对不会说这一部经没有问题了我悟了，再换一部经不行，这部经我还没开悟啊，那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悟了之后，不但是佛法里面的一切经啊，外道的一切经，世间的一切学说，是一切都贯通啊，这是啊，不会是有局部的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学佛啊研究一定要记住啊。那么既然是全体都随缘了，诸位想想这个体就找不到了，一步随缘了，一步不随缘还能找得到，哎，那一步没变呢，可以找到了。前提随缘到哪里去找去？那么就明暗空色这四相上去找这个见性的字体，试问问能不能找到？决定找不到，为什么呢？明暗色空都有变化，那个自然之体不会变的，会变就不是自然之体了。可是我们要离开明暗空色，求一个见性的字体，给诸位说也找不到啊，就在相中找不到，离了相也找不到啊，这跟外道不一样啊。外道确确实实他们是把明地当作自然之体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它是以空以暗为自然之体，认为一切万法是从明地而生的。那么神武就是以空以明为字体，这是外道所记啊。细细观察佛给我们所讲的，与外道确确实实是不相对啊，但是粗心大意啊，也很容易混搅在一块，分不清楚。 能够呢就是表示这一个这样一个态度啊，混淆不分了。那么世尊唯空若难还不能够声明啊，不能证明呢 啊再详细的呢给他分析啊，说过呢若名为字啊，这就四相上来说了，如果名相是自然之体，应不见暗啊。我们这个见性，见性之体是明，那么换一句话，你所见都是明，你决定不会见到暗。啊，所以说，应不见暗。若复以空为自体者，应不见色，乃至诸暗等相，一为自者，则于明时见性断灭，并何见明？这一段经文不难懂，举的例子很清晰，可是要细心的去观察，才能懂得佛说法的意趣所在。佛说，如果以名为我们见性自然之体的话，那么见名相的时候，这是本自天然之体，决定不移呀。那么见性啊，只可以见明，见性所接触的都是一片光明，因为见性本身是光明的啊，就好像那个灯一样，它自己放光啊，照到哪个地方都是明亮的，不会是黑暗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有自体啊，我们的见性也放光啊，见到什么都是明亮的，那就不应该见到黑暗了。啊，那么见遇到暗来这个境界来的时候，那好了，那原来那个明的这个见性的这个字体啊，岂不就是断灭了吗？又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什么呢？换了一个见暗的字体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那个体还能常常换的吗？啊，体是本真，绝不能够随时更换的。啊，所见的境界可以常常换，能见的见性怎么能常常换？不能常常换。啊，那么要以空为自然之体，那个见性只可见空，绝不能见色。可是我们实际上情形怎么样呢？明来见明，暗来见暗，空来见空，色来见色，没有障碍嘛。那么怎么能够执着为自然呢？啊，这就是很显然说出来与自然的定义不相合。过去有一位居士请教六祖大师啊，他说大师常讲啊，不生不灭，这与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有什么两样的啊？你看看我们佛法讲不生不灭，拿基督教来说吧， 天堂说永生啊，印度许多外道啊也讲上了天堂都永生了，不生不灭。那么佛讲的不生不灭跟外道讲的有什么两样呢？啊，这是有一位就是请教六祖大师啊，六祖大师就跟他说，佛所讲的不生不灭是本自不生啊，今已无灭。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，它是一灭来指生，一生来显灭。所以他那个不生不灭，各位细细去想一想，还是生灭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也不能算太浅啊，可是再浅显呢那是没法子说了啊。我们讲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灭了，西方极乐世界生了呢？果然我们这里灭了，那个地方又生了。给诸位说，这是外道讲的不生不灭，佛法不是这么说的。你看佛法讲说，生则决定生啊，去则实不去啊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不生不灭啊，说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往生，第一这句是真实的，去了没有？没去，去的是不去啊？要果然有去，那就有去有来了，有去有来，给诸位说是生灭法，不来不去啊，不生不灭啊。智者大师有专门辨别这个问题，叫净土生无生论。那你们看净土十要里头就有，啊，为什么说不生不灭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生灭一定是二相二法才有生灭啊。你比如说明暗是二法，明生暗就灭了，暗生明灭了，这二法才有生灭啊，才有来去啊。明来暗去了，暗来明去了，才有来去，才有生灭。一法里头，你找找生灭看看，你能不能找到？佛法是一法，不是二法。六祖大师说得很好啊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啊。再给诸位说，二法是迷法，一法是觉法，一是觉，二是迷啊。所以在一真诸法中，给诸位说，你一切法了不可得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佛法里面讲的不生不灭与外道讲的不一样。佛说法所用的名词术语往往借外道的名词术语来用，可是意思不相同。 那个外道那些名词术语，说老实话说得很好听啊，并无真实意啊，啊都是戏论啊。而佛借用他那些名相，佛口中说出来句句真实啊，与法心相应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外道是从心意识里面流出来的，佛说法是从真如本性流出来的。同样一句话啊，音声相同，写出来文字相同，意思不相同啊，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妄。啊，真能够令一切众生开悟，妄啊令一切众生着迷，效果不相同。啊，可是我们如果要求悟，必须要以悟心去感应，才能开得了悟。啊，什么叫悟心呢？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着相，这就叫悟心。与佛菩萨言语文字就起得了感应道交，就会开悟。啊，佛以悟心，我们以迷心去感应，这是不能道交。啊，迷心是呢，分别执着，这就不行了。楞严会上这还有什么话说呢？佛字字都是真心中流出啊，可惜我难分的就是以心意识来接受，所以才显示出头头错过啊。如果我难要立心意识，那一听就开悟。那么换句话，那一年后头就没有了，我们也就得不到受用了。啊，摩难尊者大慈大悲啊，装出这个样子啊，就处处世尊是用真如本性，摩难尊者用的是心意识啊，那么这才一年成这一部大佛经《舍楞严经》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文。我难言彼此妙境性非自然，我今发明是因缘生，性又未明啊，自寻如来是以云何和因缘性。那么这就是众生的习气啊，我们不要在此地笑话阿难，为什么这个信息我们也有啊，自己也有啊。那好，不是自然，听听不像自然，那不是自然就因缘了。那因缘里边又有麻烦呢，又有似乎讲不通的地方啊。这就是众生的习气，处处着。啊，不着东这就倒到西啊，总是要着一点。如果要一切都不着，好像心里反而没有依靠了啊，好像是落空了，这又恐怖了啊。这是无量界来的见病习气，不是很容易除得了的。这一戒文里面前四句是说阿难尊者他是佛的使者， 佛说一切经他都与会啊，那么又是多闻第一啊，佛说一切法的时候他记得很多啊啊，我乃纯粹示现的记问之学啊，不闻强记啊，第一名没话说啊。可惜的是什么呢？都没有消化啊，意思都不懂啊，都是含糊笼统过去啊，句句都记得清楚，话记得很清楚，意思不慎重的啊，所以有的时候还把意思错会了。那么我们在《楞严经》里的已经不止看过一次了啊，此地是又错会了意思。佛是常常以因缘来破外道的呀。那么现在我们讲到见性，见性不属于自然，那就一定属于因缘了。所以他说无尽法明是因缘生，法就是法觉，明就是明了了，清楚，我觉悟了，我明白了，这大概是因缘生的啊。所以又认定了妙觉明性是因缘性，因缘的定义是随缘随着变。古人的解释啊，自时为因呢，助因为缘啊，实在讲因缘是相通的，意思是相通的啊。因此在缘分论里面只说四缘啊，都是缘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缘是第二个缘的因，第二个缘又是第三个缘的因所以这个因缘之一是互为的啊。从这个骨上看啊，与这个果最密切的这个因我们就叫做因啊，其次的我们都叫它做缘在唯识里面我们说眼识九缘生啊，二十八缘生啊。那么诸位从白法明门都能看到啊。那么一般讲四缘这是开合不同啊，四缘是讲清净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正善缘啊。这个再要细分呢是无量因缘，也不是简单的事情。那么佛常说法呢，说四缘说得多啊，这都是从纲领上说，便于说话起见啊，把这个一切缘归纳为四大类。那么阿难在此地说，心有未明啊，这自心如来是以云何何因缘心啊，这个就是自己啊想一想有疑惑，好像这个因缘生呢也不十分妥当啊啊，求佛明白开示。这个决心本来是常变性非生灭， 怎么能够符合因缘是随缘随变的这个定律？所以说是以如何才能合因缘性呢？这个合因缘性就是合乎因缘生法的定律啊，怎么能才合乎？所以如言因缘无复问如，如今因见见性现前，是此见为福，因明有见，因暗有见，因空有见，因色有见。那么这一段文里面，一开头佛就先破见性呢，不是从因生的。因也叫做种子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八个识在阿赖耶里都有种子啊。你不像修缘生识，我们讲这个眼识，第一个就有眼识的种子。没有眼识的种子，虽然其他的眼具足，眼识也不生。阿赖耶识的有种子啊。有为法才如是啊，无为法哪来的种子？没种子。凡是有种子的，就是有因的，皆是生灭法啊，世间的生灭法。无因无种子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。所以接着啊，就叫他如因见明啊，或者是见暗见通见色，而后才发现你有个见性现前呢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果真如是啊，那这个见性就于明暗通色之中，这真正能找到因呢、啊、但是因只能有一个，清因只能有一个，不能有两个。我们种瓜，瓜子是清因，这一粒瓜子才长出一个瓜头，不会说许多瓜子是长出一个瓜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清音只能有一个，音可以有很多，清音只需有一个。好了，那么这个见明见暗见通见色，这个音只需有一个。你才能够显示出你的见性现前呢、啊、那么底下的就追究来问他了，说此见为福，因明有见，是因暗有见，因空有见，因色有见。你这个见性啊，是以哪一个为种子，以哪一个为清因缘？刚才说过了，一因多缘能结果，多因一缘不能结果，那没这个道理啊。这里摆了四个，到底哪一个是因？我们看看世尊的破法。我呢，若因明有， 阴不见暗啊。如阴暗有啊，阴不见明，如是乃至阴空阴色同于明暗。这个文意很显然啊，佛的意思是，如果以名相为种子，见性现前的话，那么你的见性就不应当见暗。为什么呢？暗与你的阴不相合。假如暗是你见性现前的种子，那么换句话，你就不应该见明。事实上，你的见性既能见明，是又能见暗。那么从这两番问答，岂不是很显然地告诉我们，体性不变啊？体性不变，那就不能说是因缘生的。因缘生是随缘随变。那么我们想想，这见性确实是如此。可是如果我们讲识啊，讲这个眼识，讲第六意识，真的随缘随变啊。你的眼随这个茶杯的眼，那个眼识里头马上变这个相，它就变了啊，它就有这个相在了。那么第六意识在云眼识的云呢，第六意识这个相分的时候又变现这个相，随缘随变，不缘的不缘相灭了，相灭了，眼识这个相灭了，意识相也灭了，只有一个不灭的在阿赖耶识里头，虽然没有了，想想刚才的差别什么样，还能想得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把阿赖耶那个印象就又提前了，又提出来了。如果不提的时候，只有阿赖耶里头有这个相的种子，其他各个识都没有了，是随缘随变的。见性怎么样呢？见性随缘不变。所以这个性跟识不一样啊。学佛的人就是要学一个用见性，不要用眼识啊，用真性，不要用心意识啊。那与心意识相应的那些心术，当然更不必去用它了啊。这就叫佛菩萨。那么要去问，如果这样你这样学佛的话，那我不是什么作用都没有了吗？实在讲啊，是不应该有这样的疑惑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讲习里说过多少次，用根性啊，就是用真性啊，是自己呀。用心意识是待人接物，是办事，那就是什么？心意识都叫做成所作之。把每一样事情都办得圆圆满满，三轮体空。 这在佛法里面叫做无作而作，作而无作。啊，做了没有呢？做得非常好，样样事都做圆满了。做了，等于没有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天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是一个是自受用，一个是他受用。